句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快乐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章，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声生声生先迎啦！快乐的 Friday 啊！我是梁继章。 We miss 钟哥，祝福佢以后嘅日子继续都日日笑呵呵。我系小睿睿。 今日已经系4月28号啦，四、月最后一日做节目啦，即系话2023年已经过咗1/3啦。我要加油啊！ 做咩加油？ 加肥油系嘛？ 因为嘥晒时间咯，我自己。 你知就好啦。苏花有好多样嘢，你应承咗噶，但系都冇成功 嘅。苏花系点算啊？ 所以其实 SOFAR， 咁其实我就觉得嘅就系你应该有一个新嘅名咯，就叫做成功之母，因为你系失败嚟。 10:16，我哋要 break in spin 呢个歌曲啊！今日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风啊！听日有骤雨雷暴，呢个周末哎呀都系会落雨嘅。下周中期日间炎热有阳光。节目星期五啦，阿强哥啊，嗱，头先咧即系阿， 唔好叫我呢个名，阿强细佬啊，成功之母， 成功之母啊，失败失败奶啊 ，Mother of Success， yes， 冇错啦，因为你失败啦。 咁未来你嘅叫个啲咩战略啊，点样啊？即系你嗰个食嘢啊等等啊，会减啊加会改啊，定系点啊 ？Sorry， 而家保密，你想知星期一。 嗱， 好多啲送女关注咗，同大家好好地咁样去。 系啊，我要倾下冷姐， 咁系啦，咪就系咯， 唔可以自把自为噶呢啲嘢。 冇错，因为佢自己一个人都搞唔到，搞唔掂。唉，我真系好担心你。 睇下你点样努力， 我下昼去士多买，唔该俾啲失败奶我。我要冻嘅， 一打 饮 一打， 系啊，你个饮桶。 我唔知道会俾咩我。 失败奶 点食饭啊？ 有冇香蕉味？但我谂你饮完味会好啲。 哎呀，我点解我要戒？我要戒呢个 失败奶。 系啊，喂，呢个真系得。 Okay, 啊、包装一下， 今日失败唔代表他日唔成 功，冇错啦， 就系成功啦。 嗱，如果你真系成功咗咧，你以后就唔卖失败奶俾你噶啦， 然后就 系啊，就俾成功之母你噶啦，俾个像你摆屋企，每一日就 真系好 惊，系啊，系啊，呢个喂掂， 我赞成，我赞成，系啊，叫我冷静 啦， 我惊佢喐佢个样。我会好惊， 咁你将佢个样摆失败奶，点解系成功之母？ 都唔好啊，我唔想饮失败。 成功之母可以系咩嚟嘅咧？嗬，可能系 yogurt， 系啊。 我真系 唔知 喎， 成功之王，大家帮我哋谂下，系咪？应该出啲咩 product？ 创作空间几好， 梗系要啦。但系都系食物嚟嘅，我觉得系一只鸡髀，因为你已经成功咗啦嘛，所以你 想你一 早上， 正啊！喂，掂啊呢个，系啦，跟住集资，上市。 你成日都谂呢啲嘢， 梗系啦。 跟住你做 marketing， 喂，我要就翻 red market， 就翻大佬啊！喂，呢个。成功之母得唔得啊？上几多啊？四个半房， 嗰个系 O 啊，投资 O 啊， 你唔好以为我唔知。 哎呀，你有时间唔中都问下啲 number 咁嘅。 系啊， 要知下嘅世界上发生嘅事。 咁咪系咯，我哋嗰啲内幕一定话俾你听。到时我哋一齐去敲锣咯。 梗系要啦， 上市嗰啲 啊，系啊，冇错，影翻张相，系啊，你再谂下添啊，系发白嘅梦，未好梦咁早。 有个谂，有个谂，系啊， 系。 但系咧。我啱啱咧，琴日有少少嘅谂法啦，关于你就系要将你嘅腰围咧缩缩缩缩啦， 系 啦、 嗯啊啊。 我咧突然之间咧喺好耐都冇谂过呢一样嘢，但我好想增肥。突然之间， 你唔同啊！ 我成日觉得我自己咧、啊、越嚟越有一种咧好 瘦、 好弱不堪， 系 缩系即系 缩啊！ 其实我唔系要大只啊，而系我嗱，我哋喺呢个节目都讲过啦。那个肌肉的流失咧，系会随住个年纪咧越嚟越犀利啦，同埋身体，尤其是譬如脚部啊，好多地方嘅肌肉咧流失咧更加快啦，同埋系重要嘅，譬如你大腿咁先算，你肌肉流失咧对你嘅行路嘅步姿啊，身体好多嘅问题都会接踵而嚟，咁所以我系。会唔会好离谱啊？嗱，当你想减肥嘅时候，我想增肥， 唔会，点会离谱啫？各有所需。 但系原来我 话 俾你听咧，原来我面对， 自己俾心机啦。 我面对嘅好多嘢咧，原来啱啱调翻转都系咁辛苦嘅。例如话咧，我之前咧每一晚咧逼自己咧食半盒饭啊嘛，我而家咧原来食唔翻一盒咯，即系我已经系。冇咁样嘅胃口可以食到咁多， 点解要用个逼字嘅？ 因为真系肚饿嘅咯，即系因为未饱咯，因为我最初想减嘅时候咧，系食一盒饭咧，食咗一半唔准食啦，就收翻埋，听日再食咁样啊嘛。但系原来发觉咧，当你习惯咗咧。哦，原来咧到你想食翻多啲咧，又要逼咯，又因为食唔到啦，即系咁咯。 但你会唔会好矛盾？ 佢系个矛盾嚟噶，其实佢系以自己嘅矛攻自己个盾啊！ 我而家都听， 又话要自己减肥啊嘛，要做运动啊嘛，跟住而家又话要增肥啊嘛，其实佢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噶，好多时候都 好乱啊， 啱嘅。咁每一个人其实都喺唔同嘅，每一个阶段佢都会希望有一种唔同嘅嘢嘅， 做到即系做到自己想要的。 唔系最紧要真系好好地去照顾自己嘅身体咯，因为你嘅身体系知噶，我觉得。是 啊， 是啊， 你好好地去对佢。 我知道啊， 会噶啦吓。 好， 当然啦，除咗系要食多啲嘢之外咧，又要运动啦。如果唔系，就会变成嗰啲叫做肥肉啊、 okay， 脂肪啊， 系冇乜特别嘢，系咪？好啦，咁不如我分享一下，好唔、 啊、 好、 啊、 我想分享一下嘅咧，就系其实咧，琴日咧都同阿失败奶咧讲咗少少嘅。 好老啊， 成功 之母，你起码俾呢个名 我。成功之母有讲过呢一样嘢，我谂咧，上一年纪嘅朋友咧，都好可能有时间唔中有咁嘅情况，就 系 你行咗入间房，突然之间唔觉得唔记得自己入嚟做乜嘢咧。 咧？ 系啊， 又或者佢就系明明头先我就系话有一样嘢你想做嘅，点知行下之后就头先我想做乜嘢咧？咁我试过有一次咧，我都系有啲惊嘅，系因为咧就听咗阿徐 Sir 讲啦，话呢一排其实咧即系好湿热啊，咁所以其实应该要煲下嘅就系嗰啲粉葛汤，系咪？ 系啊。 好啦，我同自己讲啊，立心，我做完节目之后嘅话咧，我就要去买，跟住我就要去煲粉葛汤。好啦，先咧就买咗一啲粉葛啦，买晒所有所需要嘅嘢之后嘅话咧，我就争一嚿猪展。好啦，咁跟住我就落去去买猪肉台嗰度咧，就去买猪展啦。咁我去嗰时嘅话咧，咁阿叔叔就好好，佢就问我就系、是、妹妹买咩嘢啊？跟住我将我就我买猪展，我要搵嚟煲汤。佢问我煲咩汤，我唔记得咗。 哇！ 其实我只不过喺楼上行落嚟嘅咋，咁跟住 收 尾佢就话吓煲咩汤啊？咁我都要睇下你煲咩汤嘅时候，我帮你剁嗰啲啱嘅猪骨俾你。咁跟住咧，我就唯有就打开我个胶袋，我就同佢讲，我就望一望，我就粉葛啦。跟住佢就煲紧个汤，乜乜乜乜咁，跟住就帮我买。我就好惊，我就点解嗰头我先至买完粉葛，嗱嗰头嘅就系朱玉荣咧问我嘅时候，我唔记得咗要煲咩汤咧？ 袋里面嗰啲粉葛系咪已经煲熟咗？ 冇煲熟咗，我就啱啱先至买完啫。咁我就好担心，其实会唔会系自己嘅记忆力咧，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咧？咁所以咧，我就专登咧就要去上去有某啲嘅，即系可能系 网站 Google 下，或者啲网站嗰度去睇下，即系究竟咧，即系会唔会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咁咧就系好比較嘅就係唔使太擔心嘅，咁就有一啲嘅醫生佢曾經有講過，佢就係話如果有時咧你有一個咁嘅情況咧，唔需要話真係太擔心。每一個人都一定係會同啲朋友會咁樣講嘅啦，就係話係咧，我呢一排好似唔係好記得嘢啊，嗬，但係你已經講咗幾年㗎啦。 个牌原来等于几年， 十几年， 系啊， 系咪 排 咗 几 年以 上 噶啦？咁佢就首先，如果系有咁嘅情况嘅话，你唔使惊，因为如果你真系有失智症，又或者嘅就系你个脑嗰度有一啲，比如肿瘤或者系点嘅话咧，一年货仔嘅啫，系啊， 即系你会知嘅。即系唔会咁耐嘅， 唔会摆得咁耐 嘅， 系啦，好快你就已经系即系失去咗自理嘅能力，或者系已经系失去咗有好多照顾自己嘅能力噶啦。所以如果你觉得嘅就系自己嘅记忆力衰退，已经同啲身边嘅朋友讲咗几年嘅话咧，首先唔使自己吓自己先。好啦，咁第二样嘢就喺度讲紧嘅话，你自己其实清唔清楚，你自己好好地去运用你自己嘅大脑，或者去记得一啲嘢嘅话咧，其实系需要整理你自己嘅一啲档案嘅。 我未听过，请讲。 系咪冇讲过呢一样嘢？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嘅，咁佢就系话，其实好简单。我哋嘅记忆嘅话，其实系分为嘅就系短期嘅记忆同埋长期嘅记忆，系咪？短期嘅记忆其实就将佢摆在一个叫海马回体一个地方。另外咧就系、是、你当佢就系我哋嘅电脑嘅 USB。USB 你有时你会插咗佢嘅就系将一啲嘢咧就摆晒落去，但系跟住嘅就系你要入电脑嘅话，你系需要一个程序啊嘛，啱唔啱？你就当嗰个就系呢个短期嘅记忆啦。例如头先你买咗一嚿粉葛，或者你要买一嚿猪骨呢啲咁嘅嘢，其实系琐琐碎碎嘅，就将佢嚟存放喺你个 USB 嗰度。但系你要点样可以将佢摆落去你自己嘅嗰个硬件嗰度，成为咗你自己嘅长期嘅记忆咧，就需要你瞓觉啦。瞓觉就等于你去将你自己 USB 嗰度。set 咗有好多嘅嘢，将佢 save 咗佢，所以咧瞓觉系非常之重要嘅，就可以将你自己想将佢变成长期记忆嘅嘢咧，摆落去你嗰个叫做大脑嘅一个地方，就叫做我要睇翻先得吓，系啦。就是、一个大脑嘅皮层，我哋嘅大脑皮层，其实就系将所有嘅啲短期记忆嘅嘢，将佢变成一啲长期嘅记忆，摆咗喺嗰个位置嗰度。需要透过嘅就系你要瞓觉，佢先至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将一啲嘅就系短期记忆 USB 里面嘅嘢，将佢咧就系入落你个电脑嗰度，成为你嘅长期记忆。所以瞓觉系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嘅。 明白晒，其实我依家要储存一下。 系啦，咁啊，仲有其实你要点样可以 refresh 你自己嘅记忆咧？都仲有一啲嘅小方法可以同大家讲下。 你 refresh 都好紧要。 例如讲紧，譬如可能话，即系等于你讲紧喺我哋嘅海马回体嗰度，你所摆嘅一啲琐碎嘅记忆咧，等于你有好多散乱嘅书。摆咗喺一张台上面，但系其实你系要将佢摆上去你嘅书架嗰度，嗰啲先至系你以后会记得嘅嘢。咁而摆喺你嘅书架嗰个情况就系你瞓觉啦。咁而且你摆咗喺你嗰、那个大脑皮层嗰个书架嗰度咧，呢啲咁嘅档案嘅话咧，系需要咧你有呢啲咁样嘅程序。咁而瞓觉你要点样去瞓得好嘅话咧，呢、這个就系你自己嘅功课啦。另外仲有一啲咩嘢可以令到你自己嘅记忆或者会比较好啲咧？其实千祈千 期唔好重複去做一啲咧好重複嘅日常生活啦。你應該要耐唔耐學一啲新嘅嘢啦，見一啲新嘅人啦，唔好成日每一日嘅就係可能我就係好習慣性地 循例地 就做呢一啲嘢，你就日日都係去做呢一啲嘢。有啲係可以，但係其實你中間嘅話，你要去侵一啲嘢咧，去令到你自己個腦活動。若果唔系嘅话咧，你会好麻烦。 嗯， 系啊， okay, 就系咁咯。 大佬特别嗬，我嗰日都有少少嘅，我自己觉得奇怪嘅。嗱，譬如我睇电视啦，睇嗰阵时咧，夜晚咧就个女咧就喺出边，咁就做紧啲跳舞嘅彩排啦，咁都好夜咯。咁我行入房，我本嚟咧就同我太太想讲，喂，不如打电话叫佢早啲翻啦，唔好再排。唔见咗人咯，成间屋唔见咗我太太，咁、我就好奇怪啦。再隔得半个钟佢翻嚟咯，我就咦，点解我唔见你出去嘅？因为我以为佢喺房嘛。佢话我同你讲咗拜拜嘅，我话我出去接个女嘅、但我系脑里边咧冇呢一个记忆。咁、我谂，因为当时我脑咧系一路睇住个电视咧，其实我系冇，即系我望一望佢，但我脑系冇处理到呢一个资讯嘅，所以我系完全冇一个。记忆系佢出咗去咯。 佢呢个情况，你觉得可唔可以摆喺我哋呢一度？我觉得唔系，佢不嬲都 ignore 佢。 第一，我怀疑佢唔喺自己屋企，佢当时拎咗个女人屋企。呢个我好肯定。 佢老婆唔喺嗰度， 冇错啦。嗱，你唔好话我啊！ 咩？ 系个时间空间搞错咗。 你自己话天衣无缝啊！其实系佢自己去咗第二度嘅，系啦，就同佢太太讲，系啦，点解原第二度翻去啦？ 可能， 冇错， 搞乱晒。 佢话仲有另外咧，有个医生佢都有讲嘅，佢就话咧，不妨咧要将自己好地去装扮一下，甚至乎嘅就系话咧，令到自己年青一啲。佢话原来咧，你嘅身体其实有时都几容易呃嘅。当你觉得你自己年轻，充满活力的时候呢，你所有的可能是你的即是大脑皮层啊，又或者是你的细胞啊，各样都会活化起来的。所以他说呢，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要笑人家，就是穿到花里碌碌啊，林老又花丛啊，不是的，他这样东西都可以令到你的脑呢那个活动好很多。 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下个月8号起延长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即是回乡证的有效期。有效期是2020年1月1号到今年12月30号的回乡证，将会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公告说，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部分港澳居民未能够及时办理回乡证到期换发手续。前内地和港澳各口岸已经全面恢复人员往来，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需求激增，港澳地区受理办证机构排队预约周期比较长。措施生效之后，持证人可以正常办理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来往内地，入境之后允许前往就近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换发回乡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双清驾驶会副主席江昌平说，现时九成的路旁残疾泊位都是被灰证人士使用，但是目前没有规定灰证车辆使用残疾泊位的时候一定要有残疾人士在车上面，认为做法很不公平。学前若能儿童家长会若能人士及照顾者交通需要工作小组召集人滕张国俊话，曾经向运输处建议证跟人走，只系得一张灰证跟随住残疾人士。曾经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立法会议员陈家佩话，运输处回复他表示，今年下半年会推出智能咪标，打击残疾泊位滥用黑点。另外，为了确保灰证人士是接载伤残人士出行，或者要求需要以伤残人士个人八达通拍卡。 正在瑞士访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去到巴塞尔继续行程，分别参观两间跨国制药集团。两间制药企业分别是罗氏集团和诺华集团，其中科技园今年初和罗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引领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亚太区生命与健康科技的先行示范区。孙东期望有关方面能够扩大合作规模，他又到诺华了解集团在大中华区包括香港的最新业务发展。孙东亦都会同多间瑞士的生物科技企业高层进行午餐会，欢迎他们今年访港，共同探讨更多的发展机会。泰国警方拘捕一名女子，怀疑她同自2020年以来至少13人山埃中毒之后死亡的事件有关。警方说涉案女子否认所有指控，她目前怀孕四个月，正是被扣留，被控蓄意谋杀。警方初步怀疑事件涉及金钱问题。调查人员说涉案女子在今个月中同朋友参加佛教放生活动之后，同行的朋友猝死，警方发现死者的财物失踪，验尸之后发现死者的遗体含有山埃。警方调查又发现一个早前同疑犯一起用膳的女子在进食混有草药的食物之后不舒服和呕吐，警方到疑犯的住所搜证，发现有怀疑山埃的物质，目前已经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五个省份，呼吁曾经有类似情况的民众向警方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周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90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33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9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升4.4；中国平安57.7，升个半；盈富基金20.1。升1.6，比亚迪股份237.6升个六，阿里巴巴82.4升6毫，友邦保险85.55升3.5，中国人寿15.24升5.2，招商银行38.45升9.5，美团134.3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17，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6点，升198点。港金报18,6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9.49美元，卖出1,98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返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风力楼啦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呢就係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 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山道。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利基大厦嘅快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王牌 就是挥洒热血，只为战之必胜； 部队 就是一腔赤诚，誓守国之荣光，日日军魂，此志不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 港台电视31。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啊。为 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返，特别是之后早上10点到1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返，每日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只要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吃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就要听重温，那就没问题的了。 那收多少钱啊？ 开心是不用钱的。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早上10点18回来风骚快活人，现在开始呢，我们现在预计11点之后呢，李校长今天有李校长已经来了的了。 好 了，你估一下他问什么问题？ 我估啊，是化学题。 理科题。 哇，理科题啊。 哎 哟，咁就好啦。 你小心啊，李丽蕊。 哇，都点你啊。好啦，咁我可以继续返呢，就头先你有讲到就即係记忆呢一样嘢啦。好啊，先同大家呢亦都玩一个游戏啊，好唔好啊？而家呢我俾一组数字大家尽量记。 咁咪写低。 唔错，就係唔要你写低，要你记得。係啦，要你记得4个数字㗎啫。係啦，咁一阵间嘅话呢睇下可唔可以呢就噏得返出嚟啊。 好。 好啦，我求其咁样讲啦。OK， 第一个数字嘅就係17。51、73、82。重复一次 ,17、51、73同埋82。咁一阵间睇下可唔可以喺11点之前嘅话呢就我随时会问你哋嘅话呢睇下讲唔讲得返出嚟。 咁咪讲多次啊。 OK， 17、51、73、82。 Okay? 好啦，重复翻头先我哋所讲嘅一样嘢嘅就係话呢个短期嘅记忆同埋长期嘅记忆啦。咁其实都可以讲返嘅就係细个嘅时候嘅话呢你会觉得你嘅记忆呢一定会比较好嘅。点解呢？就即係等于头先我哋有讲过，就係话如果我哋嘅长期记忆嘅大脑皮层上面嘅嘢就即係等于我哋嘅书柜。你諗下你细个嘅时候个书柜一定唔会塞到爆晒嘅。 嗯。 係咪呀？一定唔会塞到爆晒嘅，有空位嘛。所以你咪细个嘅时候嘅话你好容易会记得人名啦。 系呀。 好容易会就係俾一段嘢你背嘅话呢。 号码都记得啊，同学仔，而家我真系冇乜几多个朋友嘅电话号码记得。 冇错，嗱，当你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等于我哋嘅大脑皮层里面，即系我哋嘅书柜咧，一定系塞到呢啲书咧系跌晒落嚟啊，又或者本来应该摆10本书嘅地方嘅话，我摆咗20本嘅话，所以咧你会觉得嘅就系话，一定系里面系塞满晒嘢，所以你好难会觉得嘅就系啲嘢，我塞咗又再塞落去嘅话咧，我记唔到。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当然啦，坊间有好多嘅一啲嘅 教你记嘢嘅方法嘅话咧，系不妨可以学落嚟嘅，例如影像记忆法， 嗯哦、 又或者又将嗰啲嘢好夸张，譬如话我要喺超级市场嗰度要买好多嘢，例如喺度买牛奶，你就可以想象嘅就系话有一只好大只嘅牛。系咪流紧啲奶出嚟？咁所以你就会记得系牛奶，即系等于呢啲咁嘅嘢。我谂大家如果系 Google 下或者系揾下嘅话，就会有呢啲咁嘅方法。我就唔再重即系累赘 咁。如果失败奶，我应该记乜嘢啊？ 失败奶咁就系你自己插支饮管落去一支，即系写住失败奶嗰度，咪提自己应该买奶咯。 二十六、八十一、九啊七、五啊三。 嗱，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咧，要同你讲嘅咧，不妨咧可以自己就系增强自己嘅记忆嘅，就用记人名嚟讲先啦。医生有讲过嘅就系话，其实你最多嘅话，不论系你自己嘅亲戚啦、朋友啦、你嘅屋企人啦，可以记到成150个噶，即系起码100个以上噶。但系好多时候你咪会见到呢、這个 好傻 叫做乜嘢名咧，突然噏唔出。咁你不妨咧就可以做呢一样嘢啦，就系、是、将你自己所有呢啲混乱嘅嘢嘅话，将佢咧就系 set 落去同一个档案度，冇错。讲得好好嘅就系整理，譬如可能我要记人名嘅话咧，你不妨喺自己个脑里面啦，又或者嘅就系有啲可能照片啊，或者系点样啦，咁跟住有个名噶嘛，咁你就可能要十个一组咁记，十个一组咁记，记得呢十个嘅话，到你下一次嘅时候嘅话，再重复睇下自己记唔记得呢十个，得嘅话咧，跟住你就再记多十个，如此类推。当你不断咁样去重复又重复嘅时候嘅话咧，呢样嘢就会可以增强你自己嘅记忆，咁你就会将佢。同譬如可能讲緊一个人嘅样同埋一个名佢去配对嘅话呢将佢摆喺同一个档案啦。咁、样嘅话你就可以将 佢 摆 到 佢 就知佢名啦。 咁你就会记得。 我记人好差㗎，我记人好差。即係 我都系。 唔认得佢死啦呢个边个。我今朝搭 van 仔有个美女走埋嚟嗨早晨。边位呢原来呢个系同事嚟嘅， 即系旧同事 呢度嘅同事，电台同事啊，只不过佢冇戴眼镜，化咗个妆嘅，系、啊我死啦咁样。 咁又唔系唔记得佢，你系唔认得佢啫，尤其是女仔， 系啊， 系咯，你唔认得佢啫。 不过我谂，你其实记唔记得一个人嘅名咧，其实都几在乎你同佢平时有冇啲咩嘅 交 往啦、 啊， 工作上啦，或者其他方面啦。即系如果只系 high and by 咧，有时比较难记。 有时有交往我都唔记得嘅， 同埋其实你有冇我都知道，你嗰啲系选择性唔记得啊嘛， 喺 啲 扮唔记得， 喺法庭都会出现啲情况， 扮唔记得。 你明白我讲咩啦？系咪？好啦，咁其实话讲开呢一样嘢，大家不妨可以尝试下啦。头先我所讲嘅就系话，令到自己年轻一啲嘅话咧，都系真系会令到自己个感觉上， 绝对同意啊， 系啊，我真系估唔到 啊， 即系个医生咁样讲，佢就话你不妨可以打扮得自己年轻一啲，跟住话俾自己听嘅就系话，系啊，我并不是老态龙钟，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咪我会啊，即系成日都会有呢啲咁嘅说话，就系、是、啊，我真系唔记得嘢啦，我衰退啦，或者咩呢啲咁嘅负面嘅。 越講越唔記得， 唔好同自己講，因為當你咁樣講嘅時候，你嘅身體會回應你嘅。 係啊， 你既然話自己我冇力啦，你就冇力啦，係咪啊？佢話你唔記得嘢啦，咁佢咪唔記得嘢咯？咁if you don't use it, you lose it。所以你一定要用佢，跟住咧你就要不停咁話俾自己聽，我 OK， 我 OK， 咁就冇事噶啦。好啦，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頭先嗰四組數字？ 十七、 五啊一、七啊三、八二。 所以其实大家冇问题啊， 冇问题， 饮杯。 但系你试下十一点半问啊。 如果你揾到方法，你都会记得。 系啦，所以唔好令到自己嘅记忆力咧，即系太过乱糟糟啊。其实有时嘅话咧，系咁以清理一下佢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Yes, madam. N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stand by me. And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now.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网上情缘，在爱情的路上边，最差的情况不是你失去你爱的人，而是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失去自己。在一个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出现之前，请尽量好好的爱自己，照顾自己，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穿越人潮来到你身边。两个人的好关系从来都不是靠一个人苦苦维系，总有一天你会遇上一个人，将你当成生命之中最重要的那个。两个人相爱就好像简单的数学题，如果其中一个是零的话，那无论付出几多几多，得回来的答案永远都只是零。只有两个人都要平均地不停地付出，爱情才可到最后的答案。咁简单的数目，好多人用了好多年都找不出正确的答案或者计算的方法。你是不是还在等着那个生命之中最适合那个人来到你身边？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网上情缘，在人生的历程里面，最容易遗忘初心的很多时候都是爱情。当婚姻或者感情出现危机，其实原因来来去去大概相同。什么感情变淡，生活没什么情趣，不了解对方，性格不合，不够关心等等等等。其实简单讲一句，可能就是一个懒字。当两个人相处时间耐了，情趣没了，表达懒，关心少了，解释太累了。他做就得了，我不用做了。但其实在一起时的初心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开开心心永远在一起，是不是呢？但现在耐不耐黑面，耐不耐嗌交，只是坚持己见，都不肯行多一步。这个是不是跟最初的初心背道而驰？若然相爱，为什么会这样？你又说我，我又说你，愿意为对方行多一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希望大家都像小朋友一样，面对所有事情，尤其是你的感情，都是回归初心，想想最初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在不在一起为的又是什么。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总有星光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花心他被哭天抢地，或是热情如我，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我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面对陌生疑惑，肯定困难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CIBS 人人广播， 宗教文化绝对比你想象中有趣好多。 故事里的宗教 皇帝啦，或者阿头啦，咁佢成日都系要以天命依身嗰种嘅概念，佢都系神明一部分。如果唔系，佢唔能够统治。所以神明、政权、宗教、人间唔同嘅现象咧，都系非常之有互动嘅关系喺嗰度嘅。 CIBS 节目《故事里的宗教》，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快到十一点钟，咪记住今日咧十二点半有大点场。 冇错啦，记住啦，我哋嘅电话就系1872388。 冇错，一阵间我哋欢迎我哋嘅李校长， 我 哋 李校长问题。准备好啦，我先偷睇唔到佢啲试卷。 好， 你成日偷睇人啲试卷嘅。 系头先嗰四个数字，四个数字系咩？ 十七。五廿一七廿三八十二， 好嘢好嘢。 你知唔知因为点解啊？我饮咗十八奶。 系啦，始终点样都好嘅话咧，如果有啲咩嘅话，大家都真系要去睇医生。 系，冇错，系啦。 OK， 头先嘅咨询参考啫。 冇错啦，同大家分享啫。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十二分噶啦吓，咁啊翻嚟咧，我哋一阵间就会有电话点唱1872388，靓妈等紧你嘅电话，可以打得嚟噶啦噃。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东华三院新学年总理中学李志文校长， 校长早晨， 欢迎你校长，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主持好，听众好， 我哋系同学学生嚟嘅， 系啊，我哋系你嘅学生今日。 头先嗰四个数字系 十七五廿一， 唔准睇嘅。啊！ 但系头先我讲嗰啲嘢系咪啱嘅？因为点解要问李校长咧？因为佢自己系读生物科， 系啊， 讲紧大脑皮层啊，讲紧呢个海马体啊， 冇答 系咪啱噶？ 校长话我点知今日要不停俾人问数字啊？ 好彩佢嗰张纸冇抌到。 你预咗一个钟头节目，一仲有问题，你唔好抌， 真系知道 啦。系啊，多谢校长， 多谢 咁啊，校长咧，嗱，头嗰半个钟头咧就我哋三个学生轮流问你嘅，好唔好啊？咁而家就不如我问先啦。 有两同学发问。 好啦。啊，校长啊，呢一个咧就来自日本嘅，佢哋有句说话咧就系咁讲嘅。嗱，我而家将佢咧翻译咗中文先啦。咁佢讲就系讲日文嘅。如果系中文嘅意思就叫做阅读空气，阅读即系阅 reading 啦吓。英文就叫 reading the air， 阅读空气呢个字究竟讲乜嘢咧？四个答案。第一，睇咗啲冇乜水分、冇乜意思嘅嘢，好似睇空气一样，咁冇用嘅睇嚟。第二，形容人哋观察力好强，连空气都睇得透，一睇就知道，哇，系佢观察力好强噶。第三，懂得鉴貌辨色，即系睇人眉头眼额啦，我哋俗称。第四，睇到一啲人哋留意唔到嘅地方，睇到一啲人哋留意唔到嘅地方，阅读空气到底系边一个正确答案呢？ 最后答案是 C。 吓、啊、你两个咁犀利嘅，哇！你哋理事理事总裁， 我哋交换咗一个眼神， 咁啊唯有都系输。 其实 我未必肯定啊吓， 我跟校长。 咁问下校长点解会拣 C 啊？哎 其实真系唔肯定嘅， 校长， 其实真，其实校长你唔系跟阿李同学噶， 因为 都系少少啊， 都系阅读紧空气。 头先未做节目嗰阵时候，主持人话其实答唔答中咧系唔紧要嘅， 系唔紧要嘅， 努 力参 与， 努力参与 啦，脑部激荡法啊， 系啊， 咁所以我就系凭我嘅谂法咧，好似 reading the air 咧，就好似系真系睇到一啲。啊！人哋睇唔到嘢咯， 誒咁又唔係喎，睇到啲人睇唔到嘅嘢就係 唔係唔係， 佢有幾個都有次 記錯咗啦，已經記唔到啲數字啦，開始即係總之係 C 啊。 第三係啦，即係 C， 懂得鑑貌辨識， 係鑑貌辨識， 即係眉頭眼牙睇人哋。 你係咪真？ 我係鑑貌辨識， 真 係閲讀空氣，我唔知啊。我有時如果我冇乜信心嘅話咧，我就會撞咯， 撞 撞 你呢個係撞定 係 咩啊？ 撞，我係撞。 咁我度啦，我度，人哋留意唔到嘅。 真系， 系啊， 即系两个 C 一个 D， 好，正确答案。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壮王又中啦！冇错， 李氏中真， 好强，李氏力强，李氏力强， 真系李氏力强， 好强，李氏力强，今日好强， 咁都中。 为何无视了我？为何残酷对我？你计较再亲昵我？爱若前提迎合对错，情人如敌对理性分析，只不可。没有需要什么，没你想那样多。等一生安慰难道很傻？若要分胜负么？但你手一挥已不在。如错忘掉你更着忘我，我亦忘我，将一生归及卸下讲和。如六岁盼活人爱，盼被怜爱，不懂计较才嫌我魔。忘掉你更着忘我，我亦忘我，相恋都不过结伴蹉跎。如无名分两个，无缘强调你我，痛爱我似奖赏我。以后谈完情没有爱，虔诚才获到你的赏识与未来。是我本性活该，受挫只配默哀，卑躬或实力才值得爱。若我哭你避开，是我不应该强迫你来爱。忘掉你更像忘我，我亦忘我，将一生归及卸下讲和。如六岁怕算才嫌我魔，忘掉你更像忘我，我亦忘我，相恋都不过结伴蹉跎。无谓要血泪流淌，也没人觉花光志气才嫌我魔，暗自仰望。像梦我，我亦梦我，将一生归甲卸下讲和。如六岁怕没人爱，怕被怜爱，不懂计较才嫌我魔。忘掉你更像梦我，我亦梦我，相恋都不过结伴蹉跎。无谓要血泪流 尾叫做仰望十一点十九分。好啦，跟住咧有你同我。 好啦，咁跟住呢一题嘅话咧，其实真系有啲无聊嘅，但系我觉得嘅就系不妨都可以同大家玩一下。好啦，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历代嘅皇帝咧都会希望自己咧即系千秋万世啦， 最紧 要一样嘢就是长命百岁啦，希望可以咧就即系令到自己嘅话就可以一路都咁样就做皇帝落去啦。最紧要一样就系咩啊？长寿啦。好啦，咁至于喺长寿当中嘅话咧，当然亦都有啲嘅皇帝咧系特别咧就系长寿，又或者佢哋有一啲叫养生之道嘅、有冇谂过嘅就系话？原来在清朝的皇帝当中的话呢他们是有人做瑜伽的、 已经做瑜伽了 是啊还要出了一本书 有没有穿瑜伽裤啊 冇啊！我唔问啊！ 谂起好多嘢添，谂起好多嘢添，系啊！ 我问， 或者做有某啲嗰啲嗰啲动作嗰啲，你会觉得好得人惊。好啦，想问嘅就系话，咁究竟我以下落嚟嘅四位喺清朝嘅皇帝当中，有边个喺嗰阵时候已经出咗本书喺长寿嘅佢自己嘅分享当中嘅话咧，已经咧就会做瑜伽嘅咧？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定系 D 光绪咧？ 嗯，校长有冇眉目啊？校长 好鬼劲啊！ 我觉得啲嗰啲系即系纯粹估啦，就系、是、我会觉得系去到儒家咧，应该系比较新潮少少，应该 即系后期 光绪，应该系光绪。 我估乾隆，因为乾隆比较长命， 因为光绪系比较后少少嘅， 咁啊，咁我跟校长啦。我跟校长， 即系点样？即系点？ 江水 系啦，江水两个 D， 一个 C， 系啊，一个 C， 两 个 D 系咪？ 有人中， 乾隆， 正确嘅答案系马失前蹄啊！你真系估佢唔到啊吓！嗱，其实要讲讲嘅就系话咧，清代嘅乾隆皇帝咧在位系六十年冇错、因为咧佢有成八十九岁，系中国历代嘅皇帝最长寿嘅一个嚟嘅。究竟佢长寿嘅秘诀系乜嘢咧？原来其中一个就系佢嗰阵时候有练瑜伽噶， 咁边个教佢 噶？瑜伽裤噶， 真系有做瑜伽， 真系有啊！系咪好似而家嗰啲咁噶？ 唔系，我讲笑啫，系啊。咁就话好得人惊啊吓，因为咧其实喺呢个故宫咧出版社嗰度，其实推出咗有一本叫做《乾隆的秘籍》啊，里面嘅话咧就系讲紧咧就系佢有练瑜伽，原来咧来自十一世纪嘅呢一个印度嘅古本嘅话咧系图文并茂，所有嘅身形啊、姿势啊、呼吸动作啊咁样嘅话咧佢都有做嘅，所以咧就系你可以知道嘅就系你谂下啦，佢做瑜伽时嗰个样都几 Q。八十九岁 耶，大哥，有啲用喎，我要学下佢先。着瑜伽裤咪着瑜伽裤，有乜所谓啊？ 手滑。 好啦， 好，到我啦，系。以前咧，我哋去街市买嘢咧，会见到有人用个秤。 系啊，系啊， 吓，而家真系好少人用个秤。 仲会揈下揈下咁。 系啊，嗱，嗰个秤咧有一个有嚿嘢嘅，系啦，一系铁做 嘅，黑色嘅， 或者系铜做嘅。咁原来呢个秤砣咧有个名噶。单字一个字啫，四个俾大家拣啦吓。缓急轻重，佢叫做缓啊，嗰、那个嘢叫做缓 啊。点写啊？ 系咪就缓急轻重个缓？ 系啊，缓慢。 要撕边嗰个咧？ 系 B 系权衡轻重，呢嚿嘢咧叫做权啊。系啊，佢用嚟点解咧？就系、是、话因为咧权力啊嘛，你自己决定个轻重，咁你自己拨啦，同埋你要用。手指有啲古惑嘢嘅，共干原理。三诶、C 就系不分轻重，嗰、那个咧其实系一个不字嚟嘅，不过个不字咧就唔系话不分轻重嗰个最简单嘅不字，系一个较为深啲嘅中国字。 毕业嘅毕啊？ 唔系，佢金字旁嘅。 哦， 总之系个不字啦吓。 系、 最后一个就系叫举足轻重，嗰嚿嘢叫举啊。因为咧举足轻重咧就哇呢、这个人好犀利啊，好似校长原来教育界举足轻重嘅人物啊，意思咧就话佢哋称嘢嘅时候咧会举高少少，嗰嚿嘢就叫举。好 A 系缓 ，B 系拳 ，C 系笔 ，D 系举，边一个嗰、那个称托叫咩名咧？一个字单字。 C 点解系举话？C 点解系笔话？ 哦，不分輕重啊！其實嗰嚿嘢咧有啲化學成分喺度嘅。 我 哋校長， 我哋交換眼神啫，冇理我哋。 嗰嚿啊！ 校長係咪有心得啊？我見你摸下摸下個下巴。 因為嗰個字佢唔識讀，所以我覺得應該係筆。 我好擔心我有答錯啫。 唔緊要啊，你有一分啊，校長。 你有一分嘅啦，你有一分嘅啦。 仲瑜伽呢家嘢係唔識就罷啦。 校长好大压力啊！ 系啊，援拳不举。 我觉得应该系不，因为佢就头先话问 佢唔 识写 个字， 佢话就今次边种字？ 因为如果佢既然唔识写，冇嚟谂个字出嚟噶嘛， 系啊， 冇嚟谂一个自己唔识写嘅字出嚟噶嘛。 咁系点写啊？金字旁跟住咧。跟住隔篱咧，隔篱咧， 而家嗰个嗰啲， 其实系咪金属元素嚟噶？系啊，喺好似元素表里面有见过噶呢、這个。 俾我睇下，俾我睇下。 校长唔答 啊。 哦。 啊。不分轻重。 系啊。 就不。 不啦。 试啊。 不。 我就比较有感觉系举嘅。 我都觉得系举。 咁你跟下校长。 系啦。 咁你跟校长。 我拣不举不举。 一个不一个举得。 你咧？ 我咪话不咯 ，OK。 我话你写你写唔到个字啊嘛， 两笔一 句，两笔一句， 系啦，冇错。 好，有冇答我嚟？错晒， 系啊， 唔好意头呢两个字加埋， 而家系换同埋拳， 换， 拳， 我估换， 我估换啊，都系， 系两换一拳， 系边个中？ 答案又系中喎， 哎呀， 个青堂叫做拳。 搞错 啊！唔系佢系叫拳啊，因为咧佢 真系拳头 嗰个拳，唔系诶木拳力个拳， 系拳力个 拳， 因为佢定嗰啲重量 系啦，哦，佢话事有个拳力咁嘅意思， 明白？ 想知识， 好啦，翻嚟答半后，你校长出问题， 我惊校长啊！ 有首歌，童年大概会听过，却又忘记最美故事说什么。疲倦了，想倾诉，无人掠过我身旁，我为求某答案，再寻这首歌。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缺歌。是我相信，任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人大了想知道，词内述说那煎熬，大泪尝遍了挫折何以是好，曾答辩高低弯曲情怀亦会简单，但求志气到这代也目睹，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月歌。是我相信任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只已是答案。 李校长啊，今日咧有一样嘢好好噶，我觉得啫吓，咁因为咧你好努力答啦，答唔啱，咁下次你可以鼓励啲学生，唔紧要噶，校长都会答错嘢噶，有嘅时，所以你哋咧就要努力咧就得噶啦。 校长呢句说话佢讲噶，唔关我事啊， 我自己感悟啫嘛，系咪先？即系有时我嗱，我谂校长做学生试过啦，你好勤力温书，哎呀，有时都系未必一定好高分噶噃，系咪先？ 知识好似汪洋一样啊。 呢个汪 句金句， 有时好难讲嘅，鬼揞眼嘅。 因为事实上我唔系依凡咧，咁所以咧就事实上知识真系、哦、真系汪洋， 系啊， 系冇错冇错系。 所以听多啲嘅，我哋有一个节目啦， 好有意义啊。 同埋咧，校长你觉唔觉得有啲知识咧，学校根本冇教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啦，我睇过一啲咩八个为什么咁咧，佢话点解猪唔可以抬起头咧？咁样猪系唔抬得头噶嘛？就好似有个原因嘅，唔知话佢嗰个肌肉啊，唔知点样啊，即系而家我唔系好记得啦，即系咁咯，即系有啲知识，你谂下你点会教啫，系咪？或者点会无端端去查呢啲嘢啫？不过我哋咁无聊问下问题，咁啊专问呢啲嘢啫嘛，玩下啫嘛， 系啊，好事，好有意义。 转个头唔记得啦， 会记得噶。 校长仲夹住咗四个号码，佢惊你再问， 又问你咪问， 问噶啦， 又问， 放低啦， 放下，施主放下，唔好再谂。 好，阵间就到校长发嚟啦， 校长发案。梦都谂住嗰四个数字， 冇错，一阵间会问我哋嘅就系一啲嘅咩问题？ 科学问题。 好。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下个月8日起延长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即是回乡证的有效期。有效期是2020年1月1日到今年12月30日的回乡证，将会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日。公告表示，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部分港澳居民未能够及时办理回乡证到期换发手续，目前内地和港澳各口岸已经全面恢复人员往来，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需求激增，港澳地区受理办证机构排队预约周期比较长。措施生效之后，持证人可以正常办理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来往内地，入境之后允许前往就近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换发回乡证。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警务处副处长刘赐慧即将退休，听日起结束38年的警务生涯。刘赐慧话：社会表面平静，但系仍然有暗涌，要提防软对抗行为。至于近期有游行的参与者需要佩戴识别物品，刘赐慧话：警方的要求是吸取2019年的经验，他质疑有人别有用心，放大事件。他认为游行示威以外表达意见的途径值得深思。刘赐慧又话，国安处举报热线至今收集到超过400,000条信息，数字客观代表市民支持国安法。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话：天主教教理肯定爱国的责任，教友有责任令到社会变得更好，守法。活出公义。他说国家以至教会最重要的资源都是人民，爱国即是爱人民，天主教会爱内地以至香港的人民，亦都希望政府会变得更好。周守仁连同副理主教夏志成和副主教蔡慧文早前应邀到北京访问，周守仁接受香港教区刊物公教部访问的时候说，访问北京教区是好的开始，前路漫长，需要持续去分辨。他期望两地教区建立长远的关系，继续共议同行，互相学习和补足。周守仁在访京期间邀请北京教区主教李山回访香港教区，李山反应正面，并且鼓励周守仁访问内地其他教区。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话：中日关系目前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中方无意将日本视为对手，希望日方采取同样的立场。吴江浩在东京的记者会又话：日本和美国合作限制晶片出口，将会导致日本的晶片产业失去未来，强调不应该出现脱钩和供应链中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周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59点，升119点，总成交金额45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7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8，升3.8；中国平安57蚊，升8毫；盈富基金20.06。先升1.2，比亚迪股份238.2，升2.2，阿里巴巴82.45，升6.5，友邦保险85.3，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3.84，升6仙，中国人寿15.02，升3毫，招商银行38.2，升7毫，中国海洋石油12.78，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83，瑞士法郎0.894，加元1.361，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6点，升148点。港金报18,6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67美元，卖出1,98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封闭。另外，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青屿干线来回方向介乎马湾高架桥至吸水门大桥之间部分的慢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向马鞍山、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还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渐渐在职场重获认可，盛江村亦都在同阿女相处的期间理解到妻子的付出，这个体会对他们的关系又会不会有改善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咧节目《风骚快活人》，再提嚟大家18723888，18723888，随时可以打嚟，因为十二点半就系点唱时间。再次介绍我哋今日东华三院新概念总理中学李志文校长。 李校长你 好， 校长你好， 题目请浅啲。 校长，头先我有咩得罪咧？唔好怪我，我道歉先。 咁冇吉屎，咁冇吉屎，佢惊唔识啊！校长校长俾啲贴士佢嘅。好，校长， 校长，第一题系咩题？ 好， 因为真系知识系好丰富嘅，我哋每个人咧都有限制，所以校长都会答错，所以都唔惊嘅。 唔介意， 耿耿于怀，俗称 麦啊，冇麦， 我不会麦。 系啊，嚟， 好好，第一题， 第一题咩题啊？ 咁咧就系地理生物题。 哇，地理生物 系啦。 咁地理定生物啊？想问啊？ 地理 crossover 生物。 你再问啦，你唔好再问啦。阵间再 crossover 埋咩字呢？ 咁咧就想问一个问题。点解南极咧系冇有企鹅，北极系冇咧？ 南极系有企鹅，北极系冇企鹅，系咪？ 系。 答案包括 答案 A 咧。因为北极有北极熊，所以就好惊啦，啲企鹅就冇晒， 就唔敢搬去嗰度住啦。 另外咧就系北极咧系冇北极洲嘅，所以冇地方住。C 啦，就系起初呢个地球出现嗰阵时都系冇噶啦，即系冇企鹅， 即系冇 就冇 啦， 就冇啦， 因为太远啦，你又唔识搭飞机， 又冇车坐。 D 啦 ，D 咧就系。被人殺死曬，所以 A、B、C、D， 我覺得 C 最接近。 D， 我個 C， 一 C 一 D， 馬同學 ，C 一 D， 你唔好搞校長， 唔好搞校長嘅 headphone 啊！有冇聲啊？校長，你聽到自己把聲噶嘛？ 有 ，OK， 得好，一 C 一 D， 馬同學，你想點？ 好頭痛啊！我其实扎想装啊，答案 我知啊， 冇写答案嘅， 喺佢个脑里边，喺佢个脑里边， 喂 A 啦，北极熊啦， 因为有北极熊， 好 系有北极熊啊， 即系有 A 有 C 有 D， 有冇人中？ 有啊，有人中啊， 系 咁咧就系 D 嘅 D 啊，哎呀，撞埋又中啦， 边个杀死晒啊？ 因为一千年前咧，即系北欧咧啲海盗咧，射杀晒，因为佢攞去北的企鹅 啊，咁惨啊， 系啊，所以 系有嘅本来， 系啊，北极系冇啦，跟住 哦，即系绝晒种啦，俾杀晒 啦，杀晒啦， 好，话未话藏王嗰啲，话冇读书嗰啲，其实读过书， 系 咯。我怀疑佢哋嘅眼神之间咧有啲波斯密码， 有啲 波 系啊，一下两下斩下斩下嗱， 咁样就系 A， 两下就 B 啦。 校长冇望过我，佢冇俾鼓励眼神我啊，你冇 努力。紧要，我哋仲有其他题目努力啊，好，校长。 好，第二题啦，嗱，去到呢个 唔係地理生物題啦，就係、是、森林生物題啦。 森林 crossover 生物 係啦，嗱咁 咧， 啲蛇咧，你有冇留意啲蛇咧？嗰啲脷咧係分叉， 交叉 有 啊，係啊，分叉。 咁咧有你點解咧？嗱，我哋俾四個答案啦。A 咧，因為佢想嘗試多啲味道。所以要分叉，咁分叉咪可以舐多啲唔同嘅味道咯。 但系如果你食，譬如食雪糕咁样，你舐都系同一个味道。 可以左边舐一下，右边舐一下咯。 咁你都系同一个味啫嘛。 系咯， 有啲雪糕系鸳鸯噶嘛。 咁就唔关同你事啦。 咁可以舐 两 次嘛？ 嗱、啊，你两个唔好咁离谱啊！我哋想去噶， 我哋求学心切啊， 系啊，讨论啫嘛，你可以加入讨论噶， 系啊， 冇错， 好倾得噶， 系因为咩？对唔住， 好我哋， 因为佢想食多啲味， 食多啲味， 答案 A 系 A 好到 B 啦 ，B 咧就系佢要因为佢咧喺泥土行啊，咁嗱，我哋有时咧出入啲污糟嘅空气嘅地方咧。你個鼻都會出現多啲垢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 啊啊、 所以有兩個分差咧，就可以啊清潔得好啲。 係咩？OK 好。 佢會舐住個鼻嘅咩？ 我唔知啊。 好似有、 啊。 會㗎，佢會夠夠長啊嘛。 係啊係啊。 長就係長。 我即係揾嚟清潔鼻孔嘅。 兩個鼻窿。 撩鼻。 係啊。跟住咧就 撩鼻。 跟住咧就係絲啦，絲咧就係嗱，即係。蛇咧都係要出擊去獵物㗎，咁所以咧兩條脷咧兩分叉咧就可以催眠啲獵物嘅，喐、下喐下兩條脷、催眠啲獵物，係啊，咁就可以容易一擊即中啲獵物。好啦，去到 D 啦 ，D 咧就係、是、我嚟定位嘅，因為佢喺個泥土度行咧，咁所以咧一定要定下邊啲方向，如果唔係咧就睇唔到個方向嘅，咁所以咧 A、B、C、D。A 咧闻多啲味 ，B 咧清洁鼻孔 ，C 咧系催眠嗰啲猎物 ，D 咧系定位等佢行得好啲嘅。 我拣 A 啦， 我拣 D， 定位， 我想拣 B。 B 啊，撩鼻屎啊， 清洁鼻孔， 撞黄撞乜都中， 有 撞黄撞乜都中，有一个乱，佢乱答都中， 你撩鼻都中咧，我真系服你。 我系啦，撩鼻都中。 既然系咁嘅话，我为咗你，我答 B。 好， 应该唔系。 啊啊，马 小 姐 A B D。 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校长谂到好难啊。 系啊， 谂呢样嘢。 校长谂呢四个答案，佢真系花唔少时间。 我为咗惨，你要拣 B。 好，如果撩鼻都中就算啦。我哋 系啊，一我弃权，弃权啦。答啱都零分算数。 A B D， 一个 B， 一个 D。 A boy D。 系啦，有冇中 ？A boy D 咧系有人中嘅。 啊 吓。咁啊，撞黄金切错啦。 唔系撩鼻屎， 多谢校长英明。 同埋呢个 A 咧，品尝多啲味道咧，就唔关乎有两分差嘅。 因为咩事？因为乜嘢啊？咁而家 咁咧系定位嘅我哋。 哦， 终于撞中耶！ 佢点样定位啊？我想问下， 点解要咁样分差嚟定位啊？ 冇噶啦。 有噶有啦，继续啦，继续啦， 唔好乱讲嘢啊！ 未开未闩咪噶， 唔好闹我住。 因为咧，个定位咧就系可以咧，佢感受咧嗰个嘅空气啦，咁令到佢有啲唔同嘅气流嘅刺激咧，佢就可以喐得，知道个方向喺边度。 咁抵死啊！即系知道自己而家爬紧系东边咁样啊！ 系 啦系我试下伸两只手睇，感唔感觉到定位？ 因为我成日见到佢都 系咪舐条脷出嚟？ 其实佢系喺我哋定紧位啊！ 冇错， 咁抵死啊！ 下奖系几多条题目啊？你今日 五条啊嘛？ 五条好，咁我哋继续， 继续第三条嗱，第三条咧就。物理少少嘅谂住， 好 物理少少嗱，咁咧就系第三题咧就系、是、究竟系嗱，譬如有架车啊，即系嗰啲运货嗰啲啦，以前系靠人力嘅啫，唔系有机器噶嘛，咁你个拉车啊，定系推车悭力啲咧？拉车定推车悭力啲？有四个答案啦，啊，即系有架木头车，你要拉佢啦，定推佢咧，系会悭力啲咧？第一个系推车，第二个自然就系拉车。第三个咧，其实两者都一样嘅啫，都系用咁多力。D 咧就系、是、视乎情况。 咩叫视乎情况啊？ 睇下个情况咯。 咁、哦、视乎情况咯。如果你斜路，梗系睇下向边面斜啦，系咪先？你明我意思啊？ 咁唔系，咁我当平路嘅平路，平路。 视乎情况，但系呢个答案好 tricky。 咁你嘅视乎情况系咩情况？ 唔系咯。 即係其實可能係 馬小強拉啊，定係一個大隻佬拉咧？ 你嘅意思係譬如可能個路係凹凸啦， 即 係、 可能女性拉啊，定男性拉啊，定係呢個中年人拉定？ 係咯係咯， 你都當佢係視乎情況， 咁就係視乎情況咯，估。我估啫， 我未估到啊！ 我估啫， 佢几求其几轻率处理你啲问题， 系啊？点咧？ 我深思熟虑下先， 睇下先啊！推定拉同埋一样， 推车 A 就 拉车， 拉车跟住 C 就两者一样。 我觉得推易啲 啲咧， 我都 觉 得 系， 不过我觉得视乎情况就好似包罗万有啲。 系啊，即系街边有啲老人家咧， 其实系咪讲紧就力学嗰样嘢啊？ 冇错， 系咪力学嚟噶？ 力学嚟噶，力学嚟噶， 物理啊。 一 样 嗰、 一样啊？哦，一样。OK， 佢答一样。 推同拉 好，阿李丽蕊答一样。你讲推系咪？我估视乎情况。 系，结果分题咧系好精彩嘅。 系 冇人答啱嘅。 哦，系啊。咁系咩答案？ 系 拉啊？ 拉系会好啲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基本上个力学嚟讲咧，其中一个分力咧就会扯向上啊。 嗯。 扯向上就会悭力咗嘅。 嗯。 如果你推咧，个分力咧就会向咗下，咁你对住个地下推咧，其实系嘥力嘅。 哦， 拉咧系拉起咗，所以咧系个力量咧系会容易啲嘅。 哦， 咁你所以推车系嘥咗少少力，系撞个地下嘅。 哦， 但系头先你阿马子哥又讲得啱喎，啲婆婆咧多数都推 嘅， 系啊，即系佢哋。 阿李丽蕊，你依家试下推我，睇下舒服啲定拉我舒服啲？ 咁不如我哋企喺个楼梯嗰度。比较悭力， 悭奖你啦！ 你自己攞嚟衰嘅，自己 我只正身 个头俾人打，仲话。 咦，校长，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即系其实如果系去照顾啲老人家嘅时候，佢就推轮椅会好用力噶咯。 系噶，系噶。 即系如果你倒翻转嚟，你拉嘅话系会比较 咁都要睇翻个 褪后咯。 系咁啊，睇情况嘅。譬如你谂翻下以前啲马车都唔系马推车噶啦， 系 马拉车， 系 咁，所以系呢个位咯。 OK， 好， 明白， 好嘢，冇人有翻。 到下一题， 第四题， 哇，一口气啊， 系啊， 好。 使唔使饮啖水啊？ 唔使唔使，呢个好特别嘅呢个， 嗱，咩题啊？化学噶？ 深山生物题。 哇！ 啊，饮啖水啦，饮啖水。 深山生物题 ，OK。 咁咧就系点解咧？蝙蝠咧，成日都系将自己倒挂起嚟嘅咧。 你例如听过嘅？ 听过啊？ 你继续问啦，唔紧要。 A 系习惯嚟嘅。冇得改噶啦，我中意倒挂噶啦，系咪？OK B 啦，咁啊接收个声波好啲，你知道蝙蝠咧就 靠声波， 靠声波去定位噶嘛，咁所以接收声波倒挂会好啲噶。C 咧佢脚比较孱，所以咧就唔系好方便企。D 咧你倒挂喺度对敌人有威慑力，好似成个蝙蝠侠咁样嘅。 我听个答案唔系呢个喎，我记得嗰阵时 候。我拣 C， 只脚因为弱啲，唔系佢倒挂佢啲 嘢 拉住 佢咩啫嘛？ 因为我嗰阵时咧，我曾经听过个答案咧，就系、佢走得快啲啊，因为有敌人嚟咧，佢倒挂啦嘛，伏就可以飞走啦嘛。 系，但雀仔如果企喺度都可以伏啊飞走噶。 但雀仔睇到嘢嘛，佢睇唔到嘛。 咁啊系。 啊，可唔可以讲多？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咁啊，声波啊嘛， 声波嘛，系啊，同学重读啦。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系 习惯嚟嘅。 B 咧系因为只脚短。 系啦，唔系嗱 ，A 咧系习惯，佢不嬲都系倒挂噶啦。Boy 咧就系佢接收个声波倒挂会好啲嘅。C 咧佢脚仔企唔到噶。D 咧就系佢对敌人有威慑力，成个蝙蝠侠咁样嘅。 B 我唔拣 D 啊。 B for boy， 我冇辦法可以撐佢啦，呢個好假， 係 即係 佢氹細佬哥咁樣樣。 B 我只腳， 答案係 最後答案咩㗎？你係咩 ？C 咯 ，C 哦，兩 C 一 B 有冇人啱啊？ 但係我想問，點解腳弱就會倒掛都腳弱嘅喎？ 你唔好理我。 唔系，因为其实佢唔可以雀仔咁样企喺度嘛，因为只脚企唔稳，佢瞓唔到咯。 因为我睇过咧，喺北京咧有一只雀仔咧，佢只脚又系企唔到嘅。我突然间联想起嗰只脚， 啱正，冇错，就系狮嘅。 哦， 系啊，佢倒挂嗰个挂住啫嘛，就肌肉咧就唔能够企喺度嘅。 系啊。 因為咧佢有時咧，如果佢跌咗落嚟嘅話，你見佢行啊拐啊拐啊拐啊咁，好樣衰噶。 企我識行路，企我識行。好， 係啊， 答多一題啊，好嘛，校長，你都一題啊。 好，第五題啦，唉，這個呢就是 叹气， 人体生物题， 好 正 啊！ 咁就是点解啲人唔开心嗰阵时候感觉唔到肚饿嘅？ 嗯 ，A 啦， 系冇胃， 唔开心，感觉唔到肚饿， 因为挂住自己唔开心，冇其他嘢挂啦，系咪？咁 B 啦，因为成套戏啦，唔开心，谷住谷住，所以咪唔肚饿咯。C 啦。心情唔好，揦住揦住个胃，咁咪唔肚饿咯。D 啦，因为已经有咗唔开心嘅感觉，根本就冇唔开心，冇肚饿嘅感觉。 哇！好似哲学题啊，应该系哲学 crossover 人体生物 学。再重复一次啦。A 咧，因为净系挂住。 挂住唔开心， 所以感觉唔到啦，自己感觉唔到啫。咁咧 B 咧，因为谷住谷住成肚气，咁啊唔肚饿咯。C 啦，因为揦住揦住又唔舒服，所以咪唔肚饿咯。D 啦，完全 feel 唔到肚饿感觉。 你肚唔肚饿而家？ 我好肚饿，所以我答唔到佢啲问题。 但我 好肚饿，今次 我唔肚饿，因为我又谷气， 揦住揦住 又揦住。 我估 D。 我先， 但系你唔开心，你未必一定系激气噶嘛，校长。你头先有一个话就系你谷系啊谷气啊嘛。 咁你唔开心，嬲自己唔开心都可以谷下气噶。 嗯， 算啦， 系啦，算啦。 你估你眼神，我系咪呢个？ 好，你系 C， 我系 D。 系啊，心情 你同 学 一 C 一多， 一 C 一 D。 唔开心，你咩？你 C 啊 ？C 一 C 一 D。 口啊，揦住啊。 D 啊。一丝两啲， 一丝两啲， 系啦。 最后答案， 一 丝两啲， 一万中，一万中， 有系丝嘅。 哎呀， 因为咧你唔开心嗰阵时候咧，嗰啲嘅物质咧，即系荷尔蒙啊，或者系神经系统咧，就会令到个胃系收缩。 嗯， 所以根本就唔会痛。 啊，真系噶？ 系啊。 咁你唔开心啲啦，你咪可以瘦。 系啊，痛苦减肥法啊！ 校长打我， 佢打同学啊，校长。 安静，安静，安静。 好，校长啊，你今日咪有首歌要送俾啲同学仔啊？ 系啊， 可以讲一个讯息，你嘅点唱？ 好，请交俾校长。 呢首歌咧，我好中意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呢个节目我都好中意，因为系正能量正面嘅。嗱，系特别系我想点呢首歌咧，俾我啲同学仔，因为咧佢哋而家考咗啲主科啦，仲有一啲，梗系有啲考得好，有啲考得唔好啦。但系记住唔好记住佢同学仔，一定系要谂住未来，咁啊尽你嘅能力，冇话考到点先系满意嘅，总之尽咗自己力。考到你变得最好呢就已经好开心啦应该。咁另外老师呢我都点唱俾老师听啦。老师呢就係、是、工作而家越来越繁忙啦。咁亦都系好多责任啊社会俾我哋。咁、啊、但係我觉得呢都要归回我哋教学个初心。真系呢系諗住系帮啲同学仔。咁所以好似种子咁样呢要我哋浇灌佢成长。所以我呢无论系学生或者系老师我都想或者听众啊都希望带一个有盼望嘅，我哋成日话要开心快活人，风骚快活人，我哋一定有盼望。每个人咧都能够可以做一啲嘢，就系人生嘅领导。咁我哋要积极乐观咧，命运系始终掌握我哋手，我哋一定会好开心。所以送俾大家就系李克勤嗰首《命运符号》。 好嘢，多谢， 多谢校长 答分，我会记住，我会考好啲。 土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甘，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漫漫长路更为你难再逃避去演绎，不知应不应该相信运气。 攀高峰带着自豪。跌，谁没有跌过染着粪土？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随着那圈高，等着那仙高，来让我看到我碰到我想到到达最高。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做我命运符号，用我力铺我路途，只盼我有日会在星夜里，那天我会含泪说声我做到。 李克勤呢首《命运符号》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6%。星期五晏昼，把握机会打嚟1872388点唱。阿靓妈就等紧你嘅电话噶啦，咁一阵间十二点半就正式开始点唱嘅时间。 从前知心已经不甘，人各身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今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听日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天色会较为明朗，而下个礼拜中期日间会炎热和有阳光的。这个时候先听12点钟的新闻和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超车 车路达人潮潮已经嚟咗啦， 大家好，早晨又见到大家啦， 系啊，好靓仔啊，你今日 又讲呢啲 咁靓仔啊，系啦， 今日 嚟 要讲呢样嘢好紧要啊， 冇错， 揸车嘅时候咧见到 Christmas tree， 好得人惊嘅，喺个标牌嗰度闪闪下， 系啦。 其实如果大家揸车耐咗，你会留意咧，其实标板有好多个信号咧，但系其实咧 touch wood 咧，如果唔系咩大吉利是咧，你其实好少理佢，亦都唔会专登 乜嚟， 系啦，亦都唔会专登揾出呢眼代表乜嘢，系咪先？通常系几时会留意咧？就系话佢叮着咗， 冇错啦。 喂，阿哥，你做咩啊？咁样 系啦，跟住最常见嘅咧，我相信应该系油灯啦，大家 蹬 到落尾，哇，冇油啊！突然间佢， 我唔会。 我都唔会， 我都唔会， 因为我好奇怪嘅， 好惊吓啦。 系啊，我有一个强迫症嘅，我系永远咧都一定系要入到满咧，我先至会觉得安乐嘅。系啊，我唔会嘅， 我就 一定唔会， 未必会入到满，但系咧我唔会去到着咗油灯先入咯，除非唔记得啦，即系除非哎呀好忙啦咁样。因为我成日觉得，虽然嗱，我唔知啊，潮潮话你可以更正我嘅，有人话过着咗油灯。都仲可以起码行嘅十几公里嘅， 你知唔知嗰个咧？其实就系我阿爸咯，跟住佢成日做一个好好嘅例子话俾我听咩？系啊， 赵爸做咩？ 着咗油灯之后，可以佢由港岛佢屋企去机场。两次 系咪啊？ 但我想讲，但系你都 depends on 你嘅车嘅油缸有几大。如果你个 CC 细嘅，咁就唔好搏啦。 系啊，真系唔好搏， 唔好搏。我 嗰个心理压力好大。你如果突然之间你条高速公路突然间冇晒油着灯嘅话，即系着灯之后冇晒油， 佢真系唔行就唔行噶啦。 唔行噶，同埋你架车你唔系讲少嘅，你突然之间停咗喺路中间， 好危险， 好危险。 你试下停喺呢个上面嗰啲咩绕道嗰啲咧，系好好高速。 我有一次好邪啤，直到咧一直我周围搵，因为咧我喺清水湾度，咁 咁就我唔知道嗰啲 油 站喺边，咁就话前面有啊，前面有咯咁样，跟住已经着咗油灯好耐啦。我真係去唔到，就去唔到， 望都去唔到。 你嘅我個冇錯，嗰個入油嘅嗰個地方就話喺我嘅左手邊，但係我喺右手邊 停咗。你唔俾飯我食，我唔行。 我諗你，我大約諗緊你邊個位置。 所以真係唔好搏。 我轉，我爭一個彎啫。 就係有得機會轉嘅， 就 冇啦。 就喺嗰度冇。 係啦，就係嗰個位咯。你仲要上緊斜噶嘛？你冇油嘅時候上斜，哇， 好危險嘅。所以咧，如果油燈着咧，我盡快喺我諗，即係嗰一程，就算唔得咧，下一程我都一定快快脆脆入咗佢。 冇錯，我都係。所以建議大家啦，真係呢一個又係唔好搏啦，壞習慣嚟嘅。係 呢個信號燈應該大家都識啦，係咪？ 我不停同我爸爸講，我話你唔好揸到去建燈啦，你。入啦，慣咗冇辦法，幾廿年啦咁。但係我自己一個親身經歷啦，咁上次都講咗啦，可能今集講啦，分享翻。我就喺澳洲嘅時候試過一次咧，我部新車嚟嘅，就係、是、大佬成日講德國成日著燈嗰部車啦。咁發生咗咩事咧？ 成日著燈， 成日著燈， 你咁你好似先將個標籤 咗出名啦。 我自己啦，我自己啦，我都唔明點解我咁好彩。 嗱，應該咁講，佢成日著燈係因為佢好敏感嘅， 好敏感， 胎壓唔夠又著燈。系啦， 有好多温馨提示， 好多温馨提示。 咁但系问题咧，嗰次着得嚟咧，佢竟然唔系温馨提示，我真系吓咗一下。 佢着咩灯啊？ 佢系着咗一盏 engine 灯。咁真系成个 engine 嗰个嚟，我都以为佢成日着。咁原来咧，嗰个牌子着灯咧，佢又有分橙色同红色。 系啊，系啊，系。 咁橙色咧，通常都未有事嘅，佢话俾你听你有嘢要 check 啫。咁点解我嗰次咧，顶开一着 就着红灯？ 系啦，佢。咚咁嘅声，佢唔系叮我，咚，跟住咁就红灯啦。哇，我就已经惊一惊咩事咧？咁但系我嗰次咧就一条澳洲嘅高速公路上面嘅，定嗰条系行110时速嘅高速公路，咁大家都好快啦。咚咗嘅声之后咧，好快我就感觉到我架车完全冇反应啦。因为我哋揸开车，只脚喺个油门上面噶嘛，我哋好轻微咁踩下啲嘢啊，咁其实佢会有反应到我哋噶嘛。 冇错， 我突然间好奇怪感觉，点解我踩油？佢完全係一種叫 disconnect 咗嘅感覺， 同埋 斷咗線。 有冇鎖太 啊？好彩未鎖太。咁佢發生咩事咧？首先油門完全冇曬反應，咁就知道大件事啦，真係 engine 有問題。咁我就先睇一睇大約後面咩情況先啦。 engine 有問題代表好多嘢㗎， 係可以好多， 可以好多嘢㗎。 咁我就發生咩事？咁咪一睇後面，喂，盡量打燈，盡量埋側邊先。开始扭太咯，死啦！ 扭 个太都开始有分别啦。 我可能同你一样，我试过一次又系咁， 跟住好恐怖嘅感觉。81嘅公路，咁一路扭太，个托盘太咧系越嚟越实，越嚟越实。其实锁太咧真系，咁跟住点咧？一路就用住剩翻落嚟嘅速度上埋去啦。咁初头有啲人又唔俾我入啦，咁后屘揾到啲空格，一路入，就入到路边最边嗰条避车柱啦。咁踩壁力啦，连壁力都硬晒。哇，好恐怖！咁其系啦，咁一路就死抌住落去啦。咁其实有一个方法嘅，就建议大家系咩事？如果系去到一个安全情况底下啦，已经系可以停得到嘅。你将首先将你个棍波或者啲咩啦，你将佢 end 咗先。你将佢同嗰个叫做引擎去分开咗先。咁样咧，佢就可以慢慢叫做停落嚟啦。停到咁上下啦。真係逼力冇曬反應嘅時候， 即係你而家用個波箱嚟制動， 先拉手剎，但手剎你唔好一下扯死佢咯，慢慢俾力度落去，逐下俾落去。咁我當時就隻腳嗰個已經差唔多冇曬反應啦，就用個手剎夾硬拖停咗部車。 哇！ 跟住一停咗落嚟，咁點樣咧？部車所有可以著嘅燈差唔多著曬咁滯咧，就真係一個 Christmas tree 閃閃閃閃閃。 哦！ 跟住咁發生咗咩事咧？真系唔知噶，咁我就因为新车两个星期落地， 新车啊， 系啊，两星期落地啫，咁我就即刻 call 翻去嗰间公司啦。我话喂，首先救命啦，你要揾拖车嚟啦，因为佢哋有拖车服务啦。跟住我话大约系咩状况啊？点解可以成架车咁样？其实好危险啊，当时 系啦。 咁我就问咗一轮之后，咁佢都唔知，佢话好少发生呢样嘢。最后翻咗车行，佢拖咗翻去啦。真系大 check 啦！咁最后发生咗咩事呢？原来话佢系油泵出现问题，油泵一出现问题之后咧，就连锁反应，直至到系引擎 都死 晒，乜都死晒，全死咯，真系。 但如果系新车个油泵，点解会死嘅咧？ 佢其实真系本身硬件上面有问题。咁、其实嗰次咧，最后佢系保养帮我去cover 咗成个叫做维修价钱啦，都好贵一件事，因为佢其实一 一連串牽涉咗嚟換咗好多樣嘢咯，咁就佢哋搞掂翻曬。 應該啊，如果你買咗咁短時間， 咁我甚至乎有諗過嘅，係咪應該問佢？因為澳洲其實可以，係咪可以問佢你係咪應該換嗰部新 嘅俾佢咯？ 因為你實在係一連串換咗好多樣嘢， 我都有陰影噶嘛，再揸佢 好大陰影。跟住嗰次得出一樣嘅教訓或者叫做。可以分享到的經驗就是咩？真的要留意住，如果假設自己部車有啲咩問題咧，盡快去靠邊，安全情況底下靠咗邊先。 會唔會係你講緊嘅成日啲燈都緊要嘅？譬如可能講緊 engine 嗰個燈， 冇錯啦， 係啦，佢著咗嘅話咧，你就唔好輕視佢啦。 咁 engine 燈都頭先有提及過啦，佢紅色燈嘅時候就真係已經死得㗎啦。咁、 嗯、 之後咧，橙色燈嘅時候咧，你就要翻廠啦。咁佢哋咧通常有幾個方法嘅，新啲嘅車佢哋可以插電腦幫你睇翻，其實有啲咩問題？有陣時唔係大問題嚟㗎，佢純粹佢可能要加翻啲嘢啊，換一啲嘢咁已經解決到嘅簡單問題。咁、 嗯、 所以 engine 灯系第一样嘢，我哋大家揸车要好小心嘅。 嗯， 但系头先你讲橙灯同红灯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又系你嗰个牌子啦，咁、嗯、样一入呢一个狮子山隧道，狮子山隧道好短嘅啫嘛，一入橙灯，水温橙灯，咁、我谂住橙灯啫，咁未出到隧道，红灯， 红灯大镬啦，咁 已经到红灯，跟住开始已经出烟啦， 系啦，出烟噶啦。 即系水温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水温灯又系啦，大家着嘅时候见到佢，其实都有啲巧妙嘅，即 系 有啲情况。 我都系咁话俾你听，我连边个系边个我都唔知道。水温灯系点嘅样？ 佢有一个水兜仔，有支温度计楼上。 呢、个就系水温灯， 一个水温灯嚟嘅。 但如果一路上，你就真系死都要望住佢， 望住佢。 因为佢再喐咧，其实你就要话最好即系停埋一边，停埋一边。 系啊，咁要熄车。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哋睇。电视又好，睇戏又好，可能教坏咗大家一个印象噶。水温高嘅时候，有啲人话：，打开个车头咁散热，甚至乎有啲话：，唔系，我自己多手去拧一啲嘢啊，咁样去尝试叫做 降温。 降温，千祈唔好做啊！咁原因系咩咧？你一扭开个水箱盖，系嗰啲水蒸系直接喷出嚟嘅。咁嗰个水晶系高温度直接可以灼熟自己嘅，咁、所以千祈唔好做。电影啊或者电视有阵时系真系教坏咗人，呢一个系千祈唔好搞嘅嘢、 嗯。 唯一就系学大佬话斋，你见到水温灯一路嚟嘅时候啦，咁去到真系好高温，橙色、红色嘅时候，你就一定要拍边噶啦。 仲有一样嘢，如果你嘅水温灯已经上紧咧，千祈唔好入隧道。 哦，系。 我试过几次咧，临入隧道前咧，一去到我觉得，咦，就嚟唔得噶啦。我宁愿拍埋一边，因为你入咗隧道咧，第一你要阻住人啊嘛，系咪？你都就嚟跪低啦。同埋咧，要拖车咧，嗰个人又麻烦，又即系 前置后好难走啦。 咁你要点做啊？其实如果系嘅，要熄咗个 engine 佢，等佢降温。 其实有少少方法嘅，同揸电单车嘅概念有啲似。嗱、塞緊車冇得救噶啦，真係。咁、通常大家啲車會去到水温過高，其實都係因為塞車引致啦。咁、如果你係順住行得到架車嘅時候，可以做啲咩呢？開曬自己啲窗先啦，熄曬啲冷氣啦，盡量用嘅電力減少啦。咁、如果聽緊歌嘅，熄埋啲歌。 係啊，三機都要熄埋啊。 熄曬所有嘢、之後，盡量保持架車係行嘅，有山風一路吹埋嚟。 反而咁樣， 反而咁樣咧係會降温嘅、 嗯。 但如果你話唔係喎，塞緊車一路睇住温度計上，其實你就真係可以做嘅嘢越嚟越少啦。 唔好行， 唔好行咯。唯一就係可能學大佬話得入隧道之前嗰位，你真係拍邊、等架車降咗温先喐啦。 有一次咧，真系冇办法，因为入咗去隧道，佢先至嚟，即系好高温。我唯有真系停咗架车，等一阵，跟住后边即系嗰啲叫工程车已经嚟紧，我得，即刻再踏翻着，再开翻。 头先我哋讲到个就有 engine 灯啦，跟住有水温灯啦，第三位系乜嘢咧？ 第三位咧，着咗我又觉得可能会。易見啲喎，可能我啦大佬會成日見到嘅一個車仔下面有兩個 S 字， 有見到，見到，我以為線胎， 係啦線胎，其實係咩嚟咧？佢其實係架車幫你做緊一啲嘢，打滑嘅時候，佢其實已經幫你救緊你部車啦。咁佢通常出現嘅狀態點樣？那個橙色燈仔狂閃，係啦，咁就代表其實可能你自己濕地揸得快得滯啦，或者起步嘅時候油門過深啦，跟住都會出現呢一個燈仔嘅。咁、所以你見到佢喺度閃嘅時候就 唔使驚嘅， 唔使驚 嗰個冇嘢。 係啦，但係就收斂一下，可能太過刺激啦。 我唔係成日開呢個燈嘅喎，你唔係成日揸快車㗎。 如果我唔理佢， 我唔知點解我成日見到。 如果我唔理佢咧， 其實冇事嘅，佢會一路幫你做嘢、但係做到某一個層次之後啦，咁佢救你唔到嘅時候，架車真係會失控嘅。 你有冇試過？ 咁好。 彩其實未試過。 咁、嗯、但係驚嘅跣胎，原來 其實跣胎其實真係可以好危險。 好驚啊！ 咁如果見到嗰眼橙色燈仔喺度閃，嗱、嗯、都算啦。突然間變咗紅色咧、 嗯， 就反而調翻轉頭，真係一定要小心啦、 嗯。 紅色嘅時候就唔係佢幫你做緊嘢咯，紅色嘅時候就代表佢嗰個功能幫你救車功能係 無能為力啊，佢 壞咗啦， 佢無能為力。 咁又係啦，點樣樣情況會導致到呢樣嘢牽一發動全身嘅好多時啲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之前試過自己嘅車係會有氣壓避震呢樣嘢？ 冇、嗯。 通常咧係去到啲好大部嘅車，例如嗰啲高身嘅四驅車啦，或者好大型。重长嘅房车都会用气压避震嘅，咁其实气压避震唔坏嘅时候好舒服嘅，即系你坐落去个乘座咁好似头等舱咁样啦，跟住一路嗰啲路面嗰啲吸晒震啦，好舒服嘅。但系啦，如果气压避震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佢就通常会牵发咗两样嘢嘅。第一样就系头先我讲嗰个啦，佢帮你救车个系统，即系一个车仔下面有两个 S 字嗰、那个，系会唔得噶啦。第二个会唔得嘅嘢咧，就系 ABS。 嗯，哇，咁好危险喎、 啊！系啊，因为佢点解咧？其实嗰套系统系连埋一齐嘅嘢嚟 嘅， 咁、所以通常你一出现气压避震问题嘅时候，连个 ABS 都会着灯，系会着红灯嘅、 嗯。 因为 ABS 灯又系有两个情况佢会着嘅，就系、是、你踩急刹得好紧要，佢帮你做紧效能嘅时候，橙色狂闪嘅时候，或者橙色定咗喺度嘅时候，佢就帮你出紧 ABS 嘅。 嗯， 但你見到佢紅色嘅時候，又係啦，已經係唔得噶啦。跟住你一定係要翻廠整嘅嘢嚟嘅。 少少簡單啲去理解嘅就係、是、其實呢樣嘢講緊係制動嘅問題， 冇錯啦。 咁其實如果你揸緊一架車嗰個制動問題出現咗問題嘅話，其實係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 㗎。 係啊，所以有啲情況我建議嘅就係咩咧？譬如嗰個 ABS 燈真係你見到紅色嘅，立刻翻廠，因為你唔知道自己幾時需要大力剎車，係即係你路面揸車唔係你自己嘅問題㗎嘛，可能前面急剎，你突然間一下抌落去 ABS 要出現救你嘅時候，如果假設嗰下佢唔出現，咁你咪直插咯， 係 啊，嗰啲情況可以好危險嘅。 如果講到制動咧，其實我想提一提咧，我最近咧嘅車咧就即係剎制嘅時候咧有少少聲音。嗰啲好啲，咁后来咧就呢个 check 咧，原来咧大家如果平时咧耐唔耐，你真系要睇啊个 brake 皮，其实咧系睇唔到嘅，你一车系睇唔到嘅，但系个 brake 皮咧就系话嗰个皮，你每次踩刹车嘅时候，佢就会刮落去嗰个碌度制动佢啦，咁但 系 去到某一个磨损位咧，佢开始咧就已经唔得噶啦，即系冇乜噶啦， 冇错。 如果你唔换个 brake 皮咧，就会出现嗰啲，其实已经到底嘅。 诶，同埋都仲一个情况嘅，佢到底就直头系一个金属。 聲音 級金屬嘅聲啦、啊，其實你一掂落去個鼻咧，已經有呢啲聲嘅，咁、又係好危險啦。咁會過熱啦，你過熱嘅時候 又刹唔到車啦， 刹唔到車，甚至乎你過分高温，因為你有油管喺個附近噶嘛，你就諗得到，如果過分高温油管著火咯，可以好危險、 啊。所以 brake 皮係耐唔耐 要換嘅、但係 brake 皮咧，我哋日常保養可以做多一件事喎。咁有啲情況係少少嘅聲音。又唔係長期出現嘅，咁其實咩事呢？有少少嗰啲叫鼻力粉，佢就介乎咗你個鼻力皮同你鼻力碟中間啊，咁變相你每一次行落去嘅時候，佢就會有啲咦咦聲走咗出嚟。咁其實咧，洗車嘅時候你洗乾淨啲鼻力粉，其實首要嘅已經冇事啦。或者唔係有陣時唔係次次洗車都洗到個鼻力，咁可以點做呢？咁其實就係喺你嗰、那個踩鼻力嘅時候，你大後面冇車，後面絕對安全嘅情況底下，你大力蹬佢一下，咁其實佢就會將中間嘅磨走咗嘅。 哦， 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可以救得翻嗰把聲嘅，咁就唔會有個 E 聲出現啦。咁、所以其實自己試得到嘅，你急剎完之後，喂都仲係長期有嗰個聲，其實就好大機會就係大佬頭先講啊，你個鼻力。 皮嘅問題 已經用到到期啦， 嗯， 系啊， 好啦，我哋夠唔夠時間再講多個就係、是第四位咧？ 可以，有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嘅公仔，咁其實咧似一個人坐喺個按摩椅上面攬住一個大波波咁樣嘅， 我知道，我知道， 咁嗰個係咩嚟嘅咧？哇，見到！必須要翻車廠嘅嘢嚟嘅，咁其實佢嗰個係講緊安全氣袋 啊， 係啊，咁嗰個係唔應該出現嘅嘢嚟嘅。如果突然之間你話，唔係我自己架車真係出現咗呢樣嘢，必須要翻去啊，唔好抌啊呢個。 冇錯，因為氣袋夠噶嘛， 救 人 命 噶嘛，係啊， 係啊。 仲有冇咩啊？即係除咗呢個之外， 快講多一個，係啊，第五位。 我哋可以睇一睇，平時咧我哋揸車嘅時候咧會有嗰啲叫做一个好似电池咁嘅嘢，一个四方盒仔加减， 有正负嘅。 嗰一个咧，又系见到嘅时候咧，唔使惊住。 系 车而家通常系会有两粒电池嘅，大电池同埋细电池。 咁通常咧，佢大約唔夠電嘅時候，佢就會著呢眼燈提醒你要去換電。咁、 嗯、 但係咧，有啲情況就係你未需要換住嘅，可能會唔會大家唔係日日揸車啊？咁嗰啲情況，你只要去揸轉長途車， 嗯、 譬如由港島揸到去東涌咁樣啦，有行過高速公路嘅，其實就已經大約會充得翻電嘅。 哦，真係得㗎，係 啊, 啊，我仲以為係 20分鐘以上。你嗰程車真係一路行一路行，唔係塞車喎，你真係路行得到20分鐘。 等佢有得插電， 插得到電嘅。但係發現唔係我插完呢20分鐘都仲係冇電嘅啦。下一次開車都著燈嘅時候，咁就代表你夠電真係冇嘅啦。咁、 OK 啊、 但係而家嘅車通常都係嘅啦，有大電池、細電池，通常係先換一個細電池，先至到大電嘅。咁、 嗯、 細電池其實係愛嚟做乜嘢嘅咧？就係睇住我哋嘅，譬如車 cam 啊。顾住我哋有啲叫 start stop 系统啊，咁嗰啲就细电池负责嘅嘢啦。 嗯，其实咧，如果唔想有呢啲咁嘅路上突然出现问题，最好咧每架可能2-3千啊、5千度咧 check 一次，由头到尾好多嘢，系咪？平时做咗呢啲预防工作咧，就唔使临时有事先嚟。 系啦，5千好安全噶啦， 超安全， 系啊，系嘛。咁所以做多啲保养囉，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自己部车，咁希望呢啲路面零意外啦，真係。 OK, very good. 好，多谢晒潮潮吓，好，十二点半， 多谢大家。 下个礼拜我哋仲有车路的士啊，十二点半之后返嚟有电话嘅点唱 ,1872388, 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下个月8日起延长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即是回乡证的有效期。有效期是2020年1月1日至今年12月30日的回乡证，将会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日。公告表示，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部分港澳居民未能够及时办理回乡证到期换发手续。目前内地和港澳各口岸已经全面恢复人员往来，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需求激增，港澳地区受理办证机构排队预约周期比较长。措施生效之后，持证人可以正常办理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来往内地，入境之后允许前往就近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换发回乡证。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警务处副处长刘赐慧即将退休，听日起结束38年的警务生涯。刘赐慧话：社会表面平静，但系仍然有暗涌，要提防软对抗行为。至于近期有游行嘅参与者，需要佩戴识别物品。刘赐慧话：警方嘅要求系吸取2019年嘅经验。佢质疑有人别有用心放大事件。佢又认为游行示威以外表达意见嘅途径值得深思。刘赐慧又话，国安处举报热线至今收集到超过40万条信息，数字客观代表市民支持国安法。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话，天主教教理肯定爱国的责任，教友有责任令到社会变得更好，守法活出公义。他说国家以至教会最重要的资源都是人民，爱国即是爱人民，天主教会爱内地以至香港的人民，亦都希望政府变得更好。周守仁连同副理主教夏志成和副主教蔡慧文早前应邀到北京访问，周守仁接受香港教区刊物公教部访问的时候说，访问北京教区是好的开始，前路漫长，需要持续去分辨。他期望两地教区建立长远的关系，继续共议同行，互相学习和补足。周守仁在访京期间邀请北京教区主教李山回访香港教区，李山反应正面，并且鼓励周守仁访问内地其他教区。 日本政府宣布明日开始结束因应新冠疫情而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入境日本的人无需要出示至少三剂新冠疫苗的接种证明，或者出发前72小时内的检测阴性证明。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东京的记者会说，由中国内地乘搭直航机入境日本的旅客无需要随机抽验，改为出现病征才接受检查。日本政府昨日正式决定下个月8号下调新冠病毒的传染病等级，至同季节性流感一样。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天色较为明朗，下午中期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13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4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7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8，升3.8；中国平安57.2，升1蚊；盈富基金20.12，升1.8；阿里巴巴82.5，升7毫；比亚迪股份238.8，升2.8；友邦保险85.35，升1.5；南方恒生科技3.85，升6.2；招商银行38.35，升8.5；中国人寿15蚊，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4.8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1，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5点，升267点，港金报186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6.09美元，卖出19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11舱，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搵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啊！未点唱之前，有啲嘢补充下。 冇错，咁有一位咧就系做汽车维修嘅 Frankie 哥啊，佢咧就头先专登要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咁其实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冇错，佢其实有时咧有啲个电池灯着咗嘅话咧就唔系坏电池咁简单啊，有时系死发电机啊。红色嘅咧就系灯着咧就等于咧就死发电机，而黄色灯嘅咧就系死电池啊。 系啊，听闻嗰个咧就叫做打蓝膜啊，因为我试咧架车咧就冇电啦，咁啊换完电池点？换完电池咧，几日后又坏过，咁原来就唔系个电池，系打蓝膜啊！喺佢哋嘅行内叫做吓发电机。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电话里边系咪已经有位朋友噶？ 朱太太， 朱太， 朱太你好， 你好，朱太， 我叫 Sophia， 我叫 Sophia， 哎呀， 哎呀 ，Sophia， 小朋友啊， 你几多岁啊？ 七岁， 哇， 一年班声好听嘛， 系咪一年班啊 ，Sophia？ 唔系我二年班啊， 好叻女啊！ 你认唔认得我把声啊？我坐你前面嗰个啊， 佢叫怪叔叔啊！ 你系马小强啊？ 系啊，我坐你前面嘅。 系啊，咁高坐人哋前面都睇唔到黑板。 点解你今日唔使翻学嘅？ 因为今日系家长日。 哦，你平时有冇听我哋风骚快活人家？ 以前有，但系而家就一时时咯。 一时时嘅，好好叻啊， 好犀利。 咁你今日有咩点唱啊 ，Sophia？ 点唱俾边个？ 点唱俾婆婆。 梅丽玲。 嗯，有咩主任咧？你个班主任咧？ 你班主任叫咩名？ 系啊， 知唔知噶？ 张月明。 啊，开人哋名。 张老师系咪？ 张月明老师，坐你隔篱嗰个同学仔咧叫咩名啊？ 梁 继 珍， 搞错啊！你咁样教讲我个名啊？ 咩学校嚟噶？ 咩学校？ 又你坐佢后，坐佢前边。 梁继珍坐喺隔篱， 唔好读啦，唔好读啦。 依家好得人惊啊！依家 我中意。 哦，你中意？ 但系你好中意系咪？ 好。 咁你丽瑞同学坐喺你边度？ 坐喺我隔篱。 又隔篱啊！ 真系开心啊！你咁样快乐， 开心开心， 完全无心向学啊！搞到 冇错， 系 点解？ 开心快活人 系啊！多谢你啊！ 好啊！ 咁你中唔中意翻学啊？ 我中意翻学，因为小学嗰阵时，我喺同我最好嘅朋友一齐去。玩捉迷藏， 系、哎、 我好赞成噶。翻学为咗放消息嘅时候， 系啊， 咁你最叻，真系好开心。咁、哎、你最叻嘅系边一科啊 ，Sophia？ 英文科， 英文科 咁劲， 点样叻法啊？系咪经常系100分嘅？ 系。 哎呀，咁叻啊！嗯， 你 音乐 学咗啲乜嘢啊？ 音 乐堂英 文有冇唱歌啊？ 有。 唱咩歌啊？ 潮啊！ 咩啊？ 潮蛙， 潮蛙 咩歌嚟噶？ 阿潮潮个娃娃 咩歌嚟？ 咩？ 你可唔可以唱嚟听啊？ 系啊。 中文， 你唱嚟听下 ，Sophia。 嗯，大胆啲， 嚟 潮蛙， 唔惊 潮蛙， 嚟 好，有请 Sophia 拍掌， 好嘢， 好嘢。 诶，想得唔得啊？ 得， 可以啊， 你拣 啦，你 拣啦，你自己拣啦， 唱就唱俾听，唔好拣输啊。诶，快啲啦！ 一、二、三， 我要赶快跑到操场，齐齐换衫，个个欢笑欢跳开怀，一起踢球，同分担忧愁心事长，有爱满心，同分享愉快乐无穷，乐在校园。 你好， 唱完 啦！ 哦耶！ 我要赶快到操场。 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犀利！犀利！叻叻！一百分！ 你话多谢你哋俾我哋好多嘅开心， 俾我有好多嘅开心。 多谢晒， 你都俾我好多开心啊！ 多谢多谢多谢。 好啦，咁我哋阵间点唱俾你听啦 ，Sophia， 好唔好啊？ 拜拜，咁样 好，拜拜， 好啦，拜拜。 好啦，咁呢只歌咧就系朱太想听到嘅，欣妮嘅奋斗啊，送埋俾所有咧，而家咧继续咧翻紧学，努力紧嘅，考试紧嘅同学仔们，翻嚟继续你嘅点唱。 无论历 尽几次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乡。 一嚟嘅奋斗啊，翻嚟另一位朋友嘅点唱嘅，佢就系 我 嚟， 系 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好开心啊，又可以同你哋倾电话啦。 啊，你打过嚟噶啦，以前系咪？ 成年啦， 啊，成年啊。 啊，因为我好识做嘅，我要留翻啲时间俾其他听众噶嘛，啱唔啱啊？ 你觉得你一定打到咩？ 打就一定打到嘅，不过争在你哋俾唔俾我出街啫嘛。 哦，咁犀利啊，我嚟好嘢喎， 搞得好好吓。 是事实嚟噶，我哋即系做人要真啊，系咪咁讲啊？ 系啊， 咁你今日为咗咩目的打嚟嘅咧？ 嗱，我今日就想点阿猫王唱嘅《Love Me Tender》。咁啊，5月3号就系阿黄晓琪生日，13号就系阿关日中太极师傅生日，17号就系林秀清生日。咁20号就系阿冯晚佳、方慧芬结婚45周年。咁我预祝埋6月3号阿 Ben Daddy 生日啦。咁啊，祝咁多位开心快乐。咁我点埋俾阿接线姐姐同埋你哋三位，祝你哋日日都开心快乐。你哋个节目好好啊，因为我好多朋友都系你哋嘅 fans。 多谢。 咁啊，托我打个电话上嚟点唱之余咧，赞下你哋，多谢你哋。咁啊，但系咁开心咁快活，佢真系风骚快活人啊！听完之后， 最紧要你开心啦。不过咁猫王咧，猫王我而家要炒炒先，而家唔系即刻一讲就有吓。如果揾到人就帮你播好唔好？咁啊，一阵间送另一个俾你播，听住先好唔好？ 仲有冇点唱名单啊？拜拜， 拜拜， 拜 拜。拖完之后嘅话咧，我哋又有刘 先生 嘅。Hello， 刘生。 Hello， 你好， 你好，刘生， 欢迎你嚟呢个节目啊！ 多谢啊。 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我有一个学员咧，系 Jimmy Wong 咧，佢喺加拿大翻咗嚟，咁咧就佢系我以前嘅学员嚟嘅，咁佢趁呢而家可以翻翻到嚟，咁佢好中意听你嘅节目，我讲嘢啱啊，咁啱你今日生日喎，咁巧细事，我因为今日晏昼咧就翻医务所咧就晏啲都得嘅，咁所以我留喺屋企度，咁啊打下电话啊睇下点唱俾佢啦，咁今日我就同佢一齐食饭嘅咁样。 乜嘢学员啊？ 我都想知 啊，柳 Sir 系啊， 学啲咩 咩学员啊？ 我系咧系做啲骨伤科啊，做啲系整脊科嘅， 哇， 为整脊啊，同埋嗰个即系譬如啲脊柱侧弯啦。頸椎有毛病啦，咁樣，因為我培訓咗23年嘅啦。 哇 哇，好犀利！ 嗰啲學生都好高興，話嗰啲學員好高興，有啲去加拿大揾食，有啲甚至乎去南非都有。咁因為漁人之中點解過關嘅時候咧，個漁民局嗰度係當嗰種即係當地係當嗰種學歷嘅。咁我都好高興啦，佢哋揾到食喺嗰邊嘅話，如果香港有啲醫生想過去嘅咧。即係你培訓啲學員咧，你過嚟啦，加拿大温哥華、多倫多啊、三藩市都好多噶。咁佢話：如果你真係有啲畢業學生，不如推介個過嚟啦，咁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啊 ，OK 啊。咁留意今日翻嚟，我就同佢 即系阿子有歌，佢好中意听呢首歌《只在乎你》咁、 啊、 样。 得、嗯、明白，阿、啊、刘生啊，其实咧、啊、我即刻想问下啦，你系做脊椎嗰啲嘢啦，咁、啊、其实咧啲坐骨神经痛咧，都好似成日有嗰啲咧，我哋成日坐嗰啲咧，有冇得搞噶？其实 你问自己啲嘢， 咪系咯？佢跟住又话佢个仔又咧只脚咧好似流亲，然后阿女 又见到埋成个头， 问你都问咗啦，啊坐骨神经 系啊，刘生点搞啊？如果系咁坐骨神经 嗱，你坐骨神经有两大嘅主体啦，第一个系个因素造成啦，咁系属于系劳损性啊，或者曾经跌伤过，或者甚至系老化啦。咁我相信如果佢话梁继忠个仔系咪系佢个仔？ 唔系佢 自己， 自己咁啊，即系劳损性啦。咁啊，劳损性咧啲机会萎缩啦、收缩啦，或者系甚至乎咧系椎间盘嘅第三、第四咧系嗰啲神经系压住咗嘅。一压住咗嘅时候咧。因为血液同埋个神经系两兄弟嚟嘅，咁当嗰啲血液循环得唔好咧，个神经因为吸收个血液嘅营养翻嚟，佢变咗神经喺度收缩噶啦。咁调翻转咧，如果收缩嘅话，控制得唔好啦。再其次咧，就系侧边嗰个第三、第四椎，多数都系啊，就压住侧边嘅神经。咁变咗零时啲血液咧系可能运畅唔到，咪有咁嘅情况啦。咁如果系佢嘅动作上话坐得多啊。或者行動上做得唔係好啱啊，或者休息唔夠，或者係佢始終唔復位嘅話咧，都幾難搞、啊，所以一定要復位嘅。 好啦，多啲留意下、嗯、 劉生講嘢，好犀利啊，機關槍咁啊，啪啪啪 啪。呢個我個個性係咁嘅，即係講事咧可能講得快。 多謝劉生， 你講是非係咪都咁快？ 講是非唔得，要慢慢講， 驚唔清楚， 係啊，驚講錯， 講錯咗。 好啦，咁有冇點亮名單啊，劉生？ 啊，咁做咗啲伸展啦，譬如踢腿啦，即係如果係我喺語言上講俾你聽咧，你不妨咧係將只腳咧向右彎啊，即係左右腳喎，向右彎打圈，跟住向左彎，左右輪迴咁踢，咁啊內旋啦、外旋啦，做多呢啲，咁都有減輕嘅動作。 好、哦，多謝曬， 簡單啫， 多謝劉 Sir， 好，送俾你，我只在乎你呢首歌曲。最緊要身體健康，開心心每天啊！多謝每一朋友嘅支持。26度气温，相对湿度73%，送埋呢歌俾所有喜欢邓丽君嘅朋友。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人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论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求你，别让。 心甘情愿感恩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就五分钟，晏昼一点钟。有啲朋友咧，佢唔方便讲嘅，咪帮佢代读啦吓。首先咧就有阿 Ming 系啦，就系、是、佢本身咧有糖尿病，咁所以咧就佢想点俾所有咧长期病患人士啦，或者留院嘅朋友们，希望佢哋早啲康复嘅。 系啦，另外仲有一位代读嘅系嫲嫲，嫲嫲佢话想点唱咧俾一啲抗疫医疗人员听啊，亦都咧有一首个点唱歌曲嘅，咁就系由关正杰先生嘅一点钟。 亦用呢个歌曲咧结束咗今日星期嘅丰收快活人。 下个礼拜一五月一号劳动节放假， 系 公 众假期， 大家瞓喺张床都要听， 揽住个枕头，仲要揽埋收音机，一齐听。 下个礼拜见，拜 拜。 Bye bye。 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看光？谁亦要走走？